racing fast for a secret admirer. I've got a secret. I really mean it. I'm your biggest fan today. Say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baby. 안녕, 안녕, 안녕, 안녕, darling. Is there anyone to answer my heart? Is there anyone to answer my heart?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baby. I have been waiting on the telephone. Hello, girl.Uh-oh, I pick it up and then it's heavy breathing. The phone goes a ring, a ring, already waiting for you. And then my heart starts racing fast for a secret admirer. Secret admirer, as dangerous as fire. Adoration best kept along with no location of your home. Watching from afar with a heavy heart. When you find me, we'll never. Sensational, sensational, oh yeah. Make me ooh, ooh, ooh, ooh, ooh. Make me

with. Make sure you keep it lit. Oh, keep it lit. It's happening. No. Let's be honest.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hello. Can you leave me dreaming? 那夜晚的天亮里的时候才知道，你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和我的那些回忆，还有那些 stories， anybody all the steady you can see me。那夜晚的天亮里的时候才知道，你是那么的脆弱，我却不知道。如果你有听到这首歌，请你回测。如果你有听到我的失败，都离开我的心。 你凭什么随便闯入我的生活 ？Get out！ 你不爱我，那么麻烦就请你走 ，Get out！ 到底算什么 ？It's all because of you。把真心给你，可你又只是光芒。因为我很傻吗 ？I'm not。身边一无所有，你答应陪我。事实呢？相反，从来都没有我。他们全部公开 ，OK？ 我再不需要你的爱。现在我还爱着你，这是我的 destiny。 It's happening。No, let's be honest. I'm making. Can you answer me? Hello, hello. What up, Z-Town? I'm dreaming. 为什么都不要，只是你在就好，因为离去的你那个被遗忘丢掉，是我还是你？忍不住期待，背不起，不是我许愿说的，你的眼神告诉我对。即使距离自信，你没有给过我信心的真心，告诉过我的事情真的不怎么安心。在房间里面的镜子还原了你真实面貌了吧，还是别再装了吧。 来我们能说什么，傻不傻的轻轻触碰过，至少不完全错误。 直通

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再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只暂时怀一笑，学到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第六层内没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I used to believe we 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We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eaven to heartbreak away.

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张莹，今年18岁。我的心愿呢是 S7 英雄联盟半决赛 SKT 和 RNG 的比赛能够重新再打一场，因为今年真的是全华班特别有希望的一年，而且我真特别希望能够看见中国电竞战队站在全国总冠军的领奖台上。 黑夜在黎明破晓前，等一道光加冕，哦，身边用战歌当奏乐，召唤着神选的少年。谁站在风暴之前，天生热血，把每一战染成诗篇，大声把名字告诉世界。往事不可挡 ，Ready to go， 风暴中自由 ，Ready to go， 烈焰中英雄 ，Ready to fight， 最高的成就，最后的英雄。 突围与重重的火线，毁灭出有起点。 说你的错字，能高高在上，要 见，当你的无力会抱歉，你要下次有太多的不可得，反复的纠结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却比你笑而过，在面对谁的路口，就算一切没说的我，即便我是在路旁，把山头不退缩，糟糕我只知道别无双手，不再惧怕对手， I'm gonna run.

月，听见花朵记得我，到底是一世的情未了。 当冰河开始流泪

少量过失。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袁瑞雪，是一位从师范大学毕业步入教师行业2个月的萌新老师。昨天是我22岁的生日，全班同学趁着中午吃饭的时间，在黑板上画满了祝福的画，并且一起给我唱了生日歌。那一瞬间，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最最最 最幸福的人了。入职这段时间，累的时候每天回家都会掉眼泪，哭得稀里哗啦，但是慢慢的也会意识到，从始至终能解决问题的只有自己呀。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可以尽快的成长，拥有一颗强大而勇敢的内心，做到坚强而温柔。下周三就要期中考试了，希望我的孩子们都可以好好复习，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12点。生日

看见可爱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限让眼泪长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